星期六不可约会，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。手牵手，肩并肩，阳光测量的时间，再给我多一点，我们真实的从前。过一天算一天，也许梦就会实现，得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。七彩人的童话，南瓜马车城堡，彩色亮片白衣裳，用足用的背包塞满历史漫画，总有一天去流浪，稚气高的公主离开童话的包，把旧衣橱闯一闯，人海茫茫，一切不是想象。手牵手，肩并肩，拥抱所有的时间，一低头一眨眼，不用说我统统了解，拍拍手转一圈，也许梦就会实现，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。 到的是陈绮贞的最初的起点。说到最近几年的独立音乐人呢，就不得不提到陈绮贞。最开始在垦丁开始卖 demo 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坚定自己的音乐道路，所以到现在为止才能走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这么一条音乐风格。接下来是由后面带来的白色恋人。 冷空气却清晰，在南极冰山雪地里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，是哀愁，是美丽。为了要遇见你，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，安伯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。零下91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，沉浸其他撒哈拉。漫天狂沙金字塔，谁能解答兵马俑，谁不成风，长城万里相逢，人世间一欢聚散一落叶，谁在心上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眼泪。下91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，沉浸轻叹撒哈拉。漫天狂沙金字塔，

广告之后呢，这首来自于 David 陶陶喆的歌《飞机场的十点半》。 十点半，飞机快要到了，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。我喝了喝着可乐，还是要剩一点，剩一点给你。Oh yeah, for my baby。觉得我们过得那么快乐，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、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，需要一时空的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。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，黑夜灯越多你却越想拥有，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。 十点半的飞机已经到了，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。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，充满笑与泪的时光。走下去是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，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。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、我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要拥有，一点半的我在回家路上，一颗敏感没你的名字，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。 我失去你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。 陶喆当年在 LA 的一家音像店当中碰到了想要买唱片的王志平，就上前去做一个沟通跟交流。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，王志平发现陶喆是一位对音乐非常有想法的孩子，所以把他带到台北，给很多大牌艺人去进行制作专辑，进行创作。他后来发行自己的个人第一张同名专辑，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艺荣的《变坏的好人》。 承认还停在过去的过程，也许是伤口太疼，那么久了还没有复原。是什么

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让我说，让他们说，他们看，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。 这是林俊杰的这首歌，叫做就是我，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歌曲，陈明带来的幸福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稍后的时间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待会儿接着回来。 终于还是差了这一步，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，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，又何必想哭，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，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，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的梦放逐，我的感情自此麻木，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，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怎么可能就此打住， 个不计仇的枪手，没有家大天大地大，一定有一根雪茄，撑不过但我祝你生活，不要恨我，却那么爱我，都叫我乖枪手，每一个子弹消灭世间的丑陋。变得有些好斗，不为自己，全为了朋友，都叫我快枪手，一切邪恶都逃不出我枪口。 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京东大鼓的演奏中，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，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。京东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、宝坻、香河一带农村。2006年5月20日，京东大鼓经国务院批准，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是中国文化的瑰宝。 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转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6月16日，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卢森堡首相贝凯尔。习近平指出，中方愿同卢方一道努力，建设长期稳定、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，推动中卢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。李克强总理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确定取消和下放一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，简化审批程序，决定在部分省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。国际方面，英国伦敦城西一栋20多层公寓14日凌晨发生重大火灾，伦敦警方证实，火灾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，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。继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，台媒昨日报道，已有尼日利亚、约旦等五个非邦交国要求台湾在本国办事处更名，不得再使用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名称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，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，即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，并享1.99%起低利率购车方案。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灯火阑珊，浪漫企图，大长子图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6月23至7月15日盛大开幕，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，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。咨询电话0316-8851998。 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熟的人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10点之后，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哈林陈庆带来的《我最摇摆》。 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也有着你我心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脚步都跑不完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也有着你我心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脚步都跑不来。我长得不高也不矮，眼神看起来有点呆，没办法能与你走过来，我就会浑身不自在。虽然寒假作风都是特别帅，很奇怪 只有白，没有人比我帅，只有我只有白，只有我只有白，想不想要我来？ Thank you.

听见呼吸，对不起，我却没撞进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坚持不能装否认你哭泣，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，在心里清醒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，把现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的事，你不知道的事。 小黑猫是一只流浪的猫，它没有喝过幸福的牛奶。刮风下雨的夜晚，小黑猫只能吃着垃圾堆里发臭的菜。你爱 小男孩，就是一个小男孩，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。刮风下雨的夜晚，小男孩只能不知所措，望着空气发呆。 小男孩给了他一万五万。